闊又厚， 唱法係迷幻中，六百兩紅藍酒，香你受頭，正香你受頭，你邊識派頭？ 撚花油最辣豆，撚花油最辣豆，真正下流，真正下流，你至今吹下流。 西北你眉頭皺，干涉別人自由。 正需有壓又臭，正需有你壓又臭，脾氣也慢又臭。 我力大你難捱受， 拋我浪頭，拋我浪頭， 我唔係拋浪頭，抌心口我做慣，打搏醒我發力夠，打野學拳仲耍太極拳，來攻輕易。迷幻妆，六百领红蓝袖，香你受头，正香你受头，你唔识派头。 撚花油最辣豆，撚花油最辣豆，真正下流，真正下流，至今吹下流。 使乜你眉头皱，干涉别人自由。 哦，抛我浪头啊，抛我浪头， 我唔系抛浪头，抌心口我做惯，打搏醒我发力够，打野学拳仲耍太极拳，来攻轻易有。